三王世家第三十。大司马陈去病，昧死再拜尚书皇帝陛下。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戴罪行间，以专边塞之思虑，曝骸中也无以报，乃敢为他意以干用事者。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善伐越，损狼园。天子赖天，能胜一屈败，至今无号位失父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思望，不敢越之而言。臣妾不生犬马心，昧死愿陛下照有司。因圣下及时顶皇子位，为陛下幸察。臣去病，昧死再拜，以闻皇帝陛下。三月已亥，御史陈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，至曰：“下御史。”六年三月戊申朔已亥，御史陈光守尚书令程飞，下御史书道言：“丞相陈轻敌，御史大夫陈汤，太常陈冲，大行令陈熙，太子少傅陈安，行宗正事昧死上言。大司马去病上书曰：‘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戴罪行间，宜专边塞之思虑，曝骸骨中也无以报，乃敢为他意以干用事者。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善伐越，损狼园。皇子赖天，能胜一屈败，至今无号位失父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思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妾不生犬马心，昧死愿陛下照有司。因圣下及时顶皇子位，唯愿陛下幸察。至曰：‘下御史。’臣仅与中二千担、二千担陈贺等议，古者列帝立国，并见诸侯以成天子，所以尊宗庙，重社稷也。今臣去病上书，不忘其职，因以宣恩，乃到天子卑让自贬，以劳天下。虑皇子未有号位，臣轻敌陈汤等，宜奉义尊职，与董而不待事。方今盛夏及时，臣轻敌陈汤等昧死，请立皇子陈洪、陈旦、陈顼为诸侯王，昧死请所立国名。”至曰：“盖闻周封八百，姬姓并列，或子男附庸，礼之子不计，云并见诸侯，所以重社稷，朕无闻焉。且天非为君生民也，朕之不得，海内未洽，难以未教成者抢君连城，及古公何劝？更其意以列侯加之。”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宫：“丞相陈轻敌，御史大夫陈汤昧死言，臣仅与列侯陈英齐、中二千担、二千担陈贺、谏大夫博士陈安等议曰：‘符闻周封八百，姬姓并列，奉承天子。康叔以祖考显，而伯禽以周公立，贤为建国诸侯，以相父为辅，百官奉献，各尊其职，而国统备矣。妾以为并见诸侯，所以重社稷者， 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共祭，之子不得奉祭宗祖，礼也。封建实守藩国，帝王所以福德施化。陛下奉承天统，明开圣序，尊贤显功，兴灭继绝，续萧文忠之后于赞，包立群臣、平津侯等，招六亲之序，明天师之属，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，分子弟互益，赐号尊贱百佑于国，而家皇子为列侯，则尊卑相于，列位失序，不可以垂统于万世。臣请立陈洪、陈旦、陈顼为诸侯王。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宫。制曰：康叔亲属有实而独尊者，包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交，故鲁有百亩新刚之声，群公不毛，贤不肖差也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象之，朕甚慕焉，所以亦未成，加以列侯可。四月戊寅，奏未央宫。丞相陈清敌、御史大夫陈汤昧死言，陈清敌等与列侯立二千担、谏大夫、博士陈庆等议，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制曰：康叔亲属有实而独尊者，包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交，故鲁有百亩新刚之声，群公不毛，贤不肖差也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象之，朕甚慕焉，所以亦未成，加以列侯可。陈清敌、陈汤、博士陈江行等福闻康叔亲属有实，武王祭体，周公辅成王，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。康叔之年幼，周公在三公之位，而伯禽据国于鲁，盖绝命之时未至成人。康叔后汉陆府之难，伯禽枕怀疑之乱，昔武帝易制，周爵五等，春秋三等，皆因时而续尊卑。高皇帝拨乱世，反诸政，赵志德定海内，封建诸侯，爵位二等，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，奉承天子，为万世法则，不可易。臣等恭亲仁义，体行圣德，表里文武，显慈孝之行，广贤能之路，内包有德，外讨强暴，吉林北海，西真月之匈奴、西域，举国奉师，余谢之费不负于民，须御府之藏以赏元荣，开进仓以赈贫穷，减戍卒之半，百蛮之军米不向封，乘流趁役，远方殊俗崇义而朝，则及外方，故真受制，家古兴，天应甚章。今诸侯之子封至诸侯王，而家皇子为列侯，臣清敌、陈汤等窃服熟记之，皆以为尊卑失序，使天下失望，不可。臣请立陈洪、陈旦、陈顼为诸侯王。四月癸未，奏未央宫，留中不下。臣丞相清敌、太仆陈贺、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陈冲、太子少傅陈安、行宗正事昧死言，臣清敌等前奏大司马陈去病上书言：皇子未有号位，臣仅与御史大夫陈汤、中二千担、 二千担，见大夫、博士陈庆等，妹死请立皇子陈洪等为诸侯王，陛下让文武公自妾及皇子为教，群臣之意儒者称其数，二十七人意皆曰以为尊卑失序。高皇帝见天下为汉太祖，望子孙广之府，先帝法则服改，所以宣至尊也。臣请令史官择吉日，据礼仪上，御史奏于地图，他皆如前故事。至曰可。四月丙申，奏未央宫。太仆陈贺行御史大夫事，昧死言。太臣常充言，补入四月二十八日以巳，可立诸侯王。臣昧死奏于地图，请所立国名。礼仪别奏，臣昧死请。至曰：立皇子弘为齐王，旦为燕王，虚为广陵王。四月丁酉，奏未央宫。六年四月戊寅朔，癸卯，御史大夫汤下丞相，丞相下中二千担，二千担下郡太守、诸侯相，丞书从事下当用者，如律令。为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弘为齐王，曰：呜呼，小子弘，受子清社，朕承祖考为及古建尔国家，封于东土，是为汉藩府。呜呼念哉，功朕之兆，为命不于常，人之好德，克明显光，义之不图，比君子待，息尔心，允直其中，天禄无终，绝有千不臧，乃凶于儿国，害于儿功。呜呼，保国爱民，可不敬于亡其戒之。又齐王策。为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，曰：呜呼，小子旦，受资玄舍，朕承祖考为吉古建尔国家，封于北土，是为汉藩府。呜呼，勋御史虐老受心，侵犯盗寇，加以奸巧边盟。呜呼，朕命将率卒征爵罪，万夫长、千夫长、三十右二军皆来，将其奔师。勋御喜御北周以内，息尔心，无作怨，无废德，无乃废备，非教士不得从征。呜呼，保国爱民，可不敬于亡其戒之。又燕王策。为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虚为广陵王，曰：呜呼，小子虚，受资赤社，朕承祖考为吉古建尔国家，封于南土，是为汉藩府。古人有言曰：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清心。扬州保江，三代妖服，不及以正。呜呼，息尔心，战战兢兢，乃惠乃顺，无同好义，无尔谢人，违法违则。书云：臣不作威，不作福，弥有后修。呜呼，保国爱民，可不敬于亡其戒之。又广陵王策。太史公曰：古人有言曰，爱之欲其富，亲之欲其贵。 故王者疆土建国，封立子弟，所以包亲亲，续骨肉，尊先祖，贵肢体，广同姓于天下也。是以行事强而王室安，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，非有异也，故弗论著也。燕齐之事无足才者，然封立三王，天子公让，群臣守义，闻此烂然，甚可观也。是以复之世家。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，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，传中称三王世家，闻此可观，求其世家终不能得，且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册书，编列其事而传之，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旨意。盖闻孝武帝之时，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，封一子于齐，一子于广陵，一子于燕，各因子财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，人民之轻重，作为策以身戒之。魏王是为汉藩府，保国治民，可不敬于王，其戒之。夫贤主所作，故非浅闻者所能知，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。至其次序分爵，文字之上下，简之参差长短，皆有意，人莫之能知。仅论赐其真草诏书，编于左方，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。王夫人者，赵人也，与魏夫人并姓武帝，而生子弘。弘且立为王时，其母病，武帝自临问之，曰：子当为王，欲安所治之？王夫人曰：陛下在，妾又何等可言者？帝曰：虽然，意所欲，欲于何所望之？王夫人曰：愿治之洛阳。武帝曰：洛阳有五库奥仓，天下充恶，汉国之大都也。先帝以来，无子望于洛阳者，去洛阳于尽可。王夫人不应。武帝曰：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，其东覆海而成郭大，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，天下高于地，莫胜于齐者矣。王夫人以手击头，谢曰：幸甚。王夫人死而帝痛之，使使者拜之曰：皇帝仅使使太中大夫名奉弼一，赐夫人为齐王太后。子弘望其年少无有子，立不幸早死，国爵为郡，天下称其不宜望云。所谓受此土者，诸侯王始封者，必受土于天子之社，归立之以为国社，以岁时辞之。春秋大传曰：天子之国有太社，东方青，南方赤，西方白，北方黑，上方黄，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，封于南方者取赤土，封于西方者取白土，封于北方者取黑土，封于上方者取黄土，各取其色物，国以白毛，封以为社。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。此之为主土，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。朕成祖考，祖者先也， 考者富也，为己古，为者度也，念也，己者当也，当顺古之道也。其地多变诈，不习于礼义，故戒之曰：公正之兆为命，不可为常。人之好德，能明显光，不图于义，使君子怠慢。昔若心信执其中，天路常中，有过不善，乃凶于儿国，而害于弱身。齐王之国，左右维持以礼义，不幸中年早夭，然全身无过，如其侧翼。传曰：青采出于蓝，而至青于蓝者，教使然也。远哉贤主，昭然独见，借齐王以慎内，借燕王以无作怨，无废德，借广陵王以慎外，无作威与福。夫广陵在吴越之地，其民精而轻，故戒之曰：江湖之间，其人清心。扬州保江三代之时，破妖使从中国俗服，不大即以正教，以义喻之而已。吾同好义，无懈尔人，违法是则。吾长好逸乐驰骋，逸烈淫康，而近小人，常念法度，则无羞辱矣。三江五湖有余言之力，同山之富，天下所养，故戒之曰：臣不作福者，勿使行财币，后赏赐，以立声誉，为四方所归也。又曰：臣不作威者，勿使因轻以备义也。会孝武帝崩，孝昭帝出立，先朝广陵王须，后赏赐金钱财币，值三千余万，邑地百里，亿万户。会昭帝崩，宣帝出立，元恩行义，以本始元年中，列汉帝晋以封广陵王须四子，一子为朝阳侯，一子为平曲侯，一子为南厉侯，最爱少子弘，立以为高密王。其后须果作威服，通楚王使者，楚王宣言曰：我先元王，高帝少帝也，封三十二城，今帝邑一少，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，立广陵王为上，我复望楚三十二城，如元王时。事发觉，公卿有司请刑罚诛，天子以骨肉之故，不忍治法于虚，下诏书无治广陵王，独诛首恶楚王。传曰：蓬生麻中，不服自持，白沙在泥中，与之皆黑者，土地教化使之然也。其后须复助祖谋反，自杀，国除。燕土敲雀，北破匈奴，其人民勇而少虑，故戒之曰：勋欲是无有孝行而禽兽心，以盗窃侵犯边民，朕召将军往征其罪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右二军皆来，将其奔师。勋欲喜欲远处，北周已安矣。昔若心无作怨者，勿使从俗以怨望也。无废德者，勿使亡背德也。无废背者，无法武备，常备匈奴也。非教士不得从征者，言非习礼义，不得在于策也。会武帝年老长，而太子不幸薨，未有所立， 而旦使来上书，请身入宿卫于长安。孝武见其书，击地怒曰：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，乃置之燕赵，国有争心，不让之端现矣。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。会武帝崩，昭帝出立，但果作怨而望大臣，自以长子当立，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，出言曰：我安得帝在者？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，欲发兵，事发绝，当诛。昭帝原恩宽忍，义案不扬。公卿使大臣请，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护满意御史二人，携王使燕封御之。到燕各一日，更见则亡。宗正者，主宗室诸刘属籍，先见亡。为列臣到昭帝使武帝子状，是御史乃复见王，则之以正法，问王欲发兵，罪名明白，当作之。汉家有正法，王犯先戒小罪过，即刑法直断耳，安能宽王？经动以文法，王亦意下心恐。公户满意习于经术，最后见王，称引古今通义，国家大礼，文章尔雅。魏王曰：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，所以正骨肉也；外有同姓大夫，所以正异族也。周公辅成王，诸其两地故治。武帝在时尚能宽王，今昭帝始立，年幼，富于春秋，未临政，委任大臣。古者诸伐不阿亲戚，故天下治。方今大臣辅政，奉法执行，无敢所阿，恐不能宽王。王可自谨，无自令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，叩头谢过。大臣欲和合骨肉，难伤之以法。其后旦复与左将军、上官桀等谋反，宣言：我赐太子，太子不在，我当立，大臣共议我，云云。大将军光辅政，与公卿大臣议曰：燕王旦不改过悔正，行恶不变。于是修法直断，刑罚诛。旦自杀，国除，如其策旨。有司请诛旦妻子，孝昭以骨肉之亲，不忍治法，宽赦旦妻子，免为庶人。传曰：兰根与白芷，见之朽中，君子不进，庶人不服者，所以见然也。宣帝初立，推恩宣德，以本始元年中晋复封燕王旦两子，一子为安定侯，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，以奉燕王祭祀。